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游戏，通关自己，激活自信，再吸引，装扮升级，心中。 全新的一首作品，也是一首舞曲，来自于艾琳，歌名呢叫做《一舞钟情》。的确，听着这样的舞曲的风格，想要不扭动自己的身体都挺难的一件事情。曾经为艾琳谱写了一首很多人很喜欢的作品《一直走》，并且担任这首作品的制作人的倪子刚跟艾琳再度的合作，带来了这首《一舞钟情》。当然，这首作品呢也是某一个音乐舞蹈游戏的主题曲，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歌曲当中营造的那种氛围，包括歌词当中城市的设定等等，完美契合你现在当下的心情就很好。迎接夏日到来，听着这样的舞曲，可能会让自己浮躁的心情可以跟随一起变得舞动起来。11点04分，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好像到了夏天，大家的心呢都会按捺不住想要去海边。 晒个太阳呀，度个假呀，放个松啊，然后一家老小各自找到各自的乐趣，是海边独有的魅力。提到海边，大家可能会想到不要去太远，离我们最近最好。那比如说泰国就是一个很好的逍遥的地方，距离不算远，机票呢也不算贵，吃喝更不愁，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去泰国去度假啊。想象一下，我们可以打一个飞的，边躺在海边边晒太阳，边喝着手边的冰饮料，然后边享受着那种放松的惬意的状态，想想都觉得倍儿爽。但是问题来了，提到这个泰国的海岛，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普吉岛、苏梅岛。这个问题就在于这两个地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难得休一次假，身边还有那么多的人，就是噪音呀，包括看到人山人海的那种画面，都会觉得很不开心。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当然还是去泰国，但是我们去感受泰国其他的你不太知道的人也不太多的海岛。在出发之前，先来感受一首作品 Fight For You， 来自于潘玮柏。 Baby 让我 Fight For You， 我的爱是不服输，受伤绝对有多苦我也毫不在乎，到处世界会变迁，我留在你身边， Baby 青春 Fight For You，留着为你，是谁都只为你，艰难距离但不要拥有占据你，不需要抵抗委屈我的死心，爱的战役随苦享受最后的胜利、yeah、坚持是默契的难完美的事情，降临在你双手紧握在一起，遇到困难别太着急着急，要我处理这别担心，有人追 I know 但他们 got to go， 站在原地不动直到他们全都走、oh、如果未来充满困惑，我一定奔不顾身奋战到最后，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无法想象，我会拿出自己想要的男人样，一步步一脚印守护你脆弱的心，安心靠在我的肩膀，一起 fight for more， Baby I'm fight for you， 我的爱绝不服输，受伤绝对有多苦我也毫不在乎，告诉世界会变迁，我留在你身边， Baby 青春 We fight for you， 歌词 Me and my girlfriend， 这首歌是经典， Me and my girlfriend can party in club， 一直徘徊不许彼此的心被偷偷拐，就算危险来坏事一起 fightMe and my girlfriend， 做什么决定都是洒脱不啰嗦，没那么容易被感动颤抖、oh, 我们会犯错，会闹个分手，爱意会更浓，如果未来充满困惑，我一定奋不顾身奋战到最后，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无法想象，我会拿出自己想要的男人样，一步步一脚印守护你脆弱的心，爱是靠在我的肩膀一起 fight for more， Baby I'm fight for you， 我的爱绝不服输，牺牲绝对有多苦我也毫不在乎，世界会变迁，我留在你身边， Baby 青春 We fight for you， We sign up put your hands up， Yeah， Each sign up put your hands up， Come on， Dance out now put your hands up，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What's the sign up?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East sign up.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Down sign up.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Oh, baby, I'm gonna fight for you. 我的爱绝不服输，牺牲绝对有多苦，我也毫不在乎。告诉世界会变迁，我留在你身边， baby， 青春。 这样的 flow， 这样的节奏，这样的状态， 看着眼前这样的风景。OK， 一切都是旅行才会有的那种独有的惬意的感觉。 Fight for you 来自于潘玮柏在去年八月份的《异类》这张专辑当中去。异类其实也是表明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不需要做完全的同类，我们都是同质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适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自己异类的那个成分在，但是你的异类不见得每个人都懂，甚至你身旁你爱的那个人可能都不懂。如果爱你的那个人他懂，并且真的可以为你这样的异类的那一点而去 fight 的话，那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个举动了。 Fight for you。 好，接下来我们正式的开启我们今天的海岛之行。首先要去的是兰塔岛。兰塔岛的地理位置呢是在甲米城南大约70公里这样的一个地方。比起开发过度的普吉岛而言呢，兰塔岛基本是保持了原始的风貌。从面积上来看，兰塔岛的面积呢只有普吉岛的三分之一，开车绕岛一周大概也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住宿当然是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安排。我们来看一下岛的东面和西面吧。东面呢是兰塔古镇，兰塔古镇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非常特别的景致，当然也住着海上的吉普赛人。跟他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种热情和他们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到你。而在兰塔岛的西面呢是一路的沙滩酒店，也是住宿最集中的地方，所以大部分人会集中的住在兰塔岛的西面。而北边的三大大镇靠近轮渡的码头，靠近码头当然吃喝玩乐都很集中，酒店呢也是相对便宜一些的。还有一个岛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兰塔岛当中的 Korak 这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只在每年十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对外开放，所以我们现在是去不到这个地方的。但是这个岛跟大家要提一点的是，是泰国众多小岛当中绝对数一流的一个小岛哦。当然这里也是潜水者的天堂，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海水清澈又温暖，水中生活着很多别样的海洋生物。看，说到海岛，雷鬼音乐就起来了。谁说想去海岛就要去牙买加？ 我们去牙买加， 想听雷鬼也要去牙买加？完全不需要。 陶醉的浪花，山上的银沙，悠悠的玛卡，点亮的火把，舞动的康嘎，摇摆的吉他，马里和欢纳，不分你我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想去牙买加，马里的老家。在昂的国王，有 Rasta 的长发 ，Red yellow green， 自由的密码，跳动的节奏，快乐的魔法，纯真的笑容，是 Bob Marley 的回答。 身体可以直上直下的动，也可以左右随意的摇摆。提到詹小丽，大家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爵士女伶。 但是在这首《想去牙买加》当中呢，看到了一个非常雷鬼面的詹小丽。在2016年的时候，她出了《决绝》这张专辑，让很多人开始感受到她爵士的那一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魅力。刚才听到这首《想去牙买加》，也是收录在她两天之前6月20号新推出的专辑《似是而非》当中。说到似是而非这样的一个概念，詹小丽也是表达说，好像无论从15岁到50岁或者从20岁到40岁，年纪没有关系哈，随着你的年纪怎样的增减，好像都逃离不开自己和一些若隐若现的感情，总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似是而非的答案，似是而非的想法，似是而非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呢，和这样的答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短期内挺过瘾的，因为它暂时的逃避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似乎总是存在于你身体当中的某一个角落当中，让你觉得哪里不太舒服。所以在《似是而非》这张专辑当中，他探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角度。刚才听到的《想去牙买加》，也许换一个地方你会觉得自己能好受一些，但是有些问题你不解决的话，即便换任何地方都是没用的。当然在这张专辑《似是而非》当中，他也是尝试了很多不同音乐类型，除了有刚才听到的雷鬼，还有哪些呢？自己听一下就知道了。听到雷鬼会想到海边的风情，接下来这首作品依然是海边风情非常非常的足。各位话不多说，直接听听看。 And I'm sick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you're not with me. No, this ain't healthy. Don't even smile, don't even look at me. Don't say the wordYou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cause only you know what it does to me. Heartbeat fast like it's trying to run from me. I'm losing sleep, they said that would happen. First one I hit up when something good happens. I'm going through it, but this is not normal. Nightmares are buying everything you want for you. And when you hit that dunk, you know I'm right there with you. I'll pass it right back to you, girl, let me assist you. You don't understand.Just stand us. When you're standing next to me, I pull a stand and throw up. Nobody knows what it feels like. Nobody knows how to help me. And I'm starting to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No, this ain't healthy. How much I think about you every day. There's no counting all the miles I go out my way. Yeah. And I'm sick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you're not with me. No, this.Don't even smile, don't even start laughing. Stop being cute, you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It's like my heart about to skyrocket. Got me all tense like I'm out here pop locking. And when you hit that dunk, you know I'm right there with you. Yeah, even when you're in my arms, I'm kind of missing. You don't understand how much you scared us. When you're standing next to me, I pull a stand and throw up. Nobody knows what it feels likeSorry, babe, it's just the way it works. You get that feeling in me jumping when you flirt. So when you come around me wearing that, yeah, I might be smiling, but it hurts. And nobody knows.这首作品的歌名呢，就叫做 Healthy， 健康这样的意思。唱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女孩，我是那么的爱你，我爱你，我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你若不爱我，或者是你若做出任何的举动让我觉得不太开心的话，我仿佛就像生病一般 Healthy。 演唱组合呢是一个美国的新的组合，叫做 Pretty Much， 翻译过来太漂亮了。确实啊，几个男孩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帅气。那这也是一个新兴的流行男子团体，由金牌制作人 Simon Cowell 悉心挖掘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提到 Simon 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首先美国偶像这样的一个创始人之一这个节目啊，当然呢最重要的像包括西城男孩 Westlife， 其实他们的大红呢也要感谢 Simon 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这次 Simon 力捧的这个 Pretty Much 到底成绩怎么样，值得关注一下。但是从目前来看，他们出的作品还是受到了很多的欢迎，甚至在很多的排行榜当中的位置都还是不错的。前面听到了这样的节奏，接下来我们把这样的节奏延续下去，不要停。下面这首作品的名字呢，就叫做锁住这节奏， Chain to the Rhythm。有时候呢，我们会沉浸在一种状态当中，沉浸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可能会让自己渐渐地忽略到身边的人事物，想到的可能只有自己。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气温较前几天回落，并且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对出行有不利影响，外出请携带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大部分时间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现领世界杯的俄罗斯电影《最后一球》将于29号起在中国上映。影片通过落魄球星与菜鸟球队迎难而上的故事，展现了不屈不挠、永不低头的体育精神。影片编导兼主演克兹洛夫斯基1985年出生于莫斯科，曾经参演过《马蒂尔达》《维京》《王者之战》《火海凌云》《激情》《传奇17号》《古墓迷途》等电影。动作喜剧电影《大师兄》昨天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了首场发布会，身兼监制主演于一身的甄子丹带领导演阚家伟和演员陈乔恩、于抗等全阵容亮相。目前电影定档8月17号加入暑期档厮杀。出品人于东坦言，今年暑期档的竞争啊非常激烈，他们也是经过慎重选择决定了上映日。7月有《我不是药神》，然后是姜文的《邪不压正》，而4年前博纳的《智取威虎山》与《一步之遥》正面对抗，这次特意错开了档期。再来关注电视方面，本周日由祝东宁执导、何明汉、刘廷宇领衔主演的抗日历史题材剧《铁血荣耀》将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开播。这部剧跳出以往抗战剧任务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在凸显历史真实感和厚重感的同时，以创新型的升级打怪式的故事讲述，为观众还原了那段热血悲壮的历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去旅行的心情就像此刻我们听到这首 Las Rambras 一样惬意自在。 我又来到陌生的地方，这里的话我一句都不会讲，但这里的人却如此奔放，像那沙滩的阳光一样，哦，咖啡恣意飘香，让人不经意忘却忧伤。啦啦啦啦啦 ，Las Rambras， 有多么美丽的啦啦啦啦 ，Las Rambras， 我们见到面就说 Hola Hola Hola， 你给的笑容温暖。And I'll say muchos gracias， 我会记得回来这个好地方。 别的想象。选了一间很简单的厨房，但这里的人有点不一样，晚餐时间和宵夜一样，我随意红了脸庞，让人不小心有了想象。啦啦啦啦啦，香飘有很多回忆的啦啦啦啦啦，香飘第一次见到你说哦啦哦啦哦啦，你眼神让我有小小的尴尬。 And I say muchas gracias， 我会想念你比比乐的 旅行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有些许的灵感。对于歌手而言，特别是创作歌手的话，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把种种的灵感化作成作品，唱给大家，表达出自己当下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刚才听到的 Las Rambras 来自于戴佩妮的作品。当然 ，Las Rambras 是巴塞罗那一条真实存在的大街。这条街上呢，有很多非常琳琅满目的商店，以及有很多非常时尚的品牌。来到这里，戴佩妮当然也是有了自己种种的感受，然后写出这样一首作品。包括歌词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西语部分哈，比如说 Hola 打招呼，你好， Muchas gracias 感谢等等哈。11点38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呢，我们来到泰国去寻找一些特别的海岛线路。首先我们去的是利贝岛。利贝岛呢，被称为是泰国南部安达曼海中的一颗明珠。这里当然会有沙滩，有阳光，有你想要的一切的海岛元素。甚至有人说这里呢是泰国的马尔代夫哦。来利贝岛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所以可能是由于交通不便的原因吧，利贝岛并没有像普吉岛一样非常的有名。但是也是因为名气没有那么大，反而让利贝岛保留了最原始的风情在。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利贝岛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娱乐项目。在这里我们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看日出看日落，在酒店里躺着感受纯粹的慢生活。因此呢，如果你想要慵懒地度过一个悠闲的海岛假期，来这里是一个没错的选择。悠闲的过程当中，想要找点乐趣，也可以听一些欢快的作品，让心情变好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有个秀哎。 Use one of the best. AIR 什么样的氛围？什么样的感受？还等什么呢？融入其中，欢迎菲尔。 五月的街头就像伦敦到纽约，街道就像太阳的笑脸，橱窗的小丑穿上连着的玻璃鞋，一个期待度被看一眼，下属的世界阴霾成泪，戴面具的人才会 欢快的节奏加上前后的这样的口白，简直像是看了一场大秀。1234567这首作品呢，来自于飞儿乐团《飞行部落》这张专辑。1234567也可以理解为哆来咪发嗦拉西。谁说七个数字就可以没有什么状态？在这首作品当中，你可以感受到的一切都属于你。好了，别废话，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戏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都聚焦了。别以为我哭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懂就。 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爱情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爱情每个人在状态当中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的又是怎样的爱情呢？这就是爱情。 一发子弹的魔力麻醉死心 Come on， 现在傻傻世界灵性就不安静 Come on 奇妙无法用言语很不清醒关于究竟不自已，怎么这种感觉很莫名？我开始怀疑自己，需要更多的勇气，却逃避呼吸共鸣，跟着你的频率，就像播放最劲爆的 TV 尖叫。难道这就是爱情？ 麻醉思绪，身在傻傻世界里，心就不安静，奇妙无法用语，很不清醒，关于对你的憧憬究竟不自明，怎么这种感觉很莫名，我开始怀疑自己，需要更多的勇气，一直逃避，呼吸共鸣跟着你的频率，就像播放最劲爆的 TV 尖叫， 每天在心里喊道，这就是爱情的爱，它不如自己着迷，所谓过去的回忆，那些不能叫做 love love love， 这就是爱情，像你眼里的秘密，不只是美丽， no no no no，真的爱上了， 刘凤瑶2016年同名创作专辑当中的《这就是爱情》，听刘凤瑶的创作呢，就感觉像在品酒一样，各色各味，在香气、口味和余韵的交错层次之间呢，每个人听感受到的那种滋味，那种前后中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滋味。这就是爱情，在旅行过程当中可能会由于我们种种的放松，然后种种的惬意，感受到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泰国别样的小众一些的岛屿，接下来要去的是沙美岛。沙美岛呢，在曼谷的东南部，清澈的海水和细软的沙滩是这里的标志。来到这里，各位，我们不会被过于商业化的氛围所笼罩，也不会被过于密集的人群所环绕，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沙滩就可以安心的度假了。有人说沙美岛大不大，海岛呢有些人喜欢大一些，有些喜欢小一点，小一点的话走到哪里都不费劲儿。沙美岛的面积并不大，只要时间充裕又有闲情逸致的话，完全可以来一个环岛游，当然也可以沿着海岛去慢慢的漫步。小岛上现在开发最完善也最为热闹的地方呢，就是钻石海滩了，但是这里的游人在周末的时候会比较多，如果避开周末的话，在这里还是可以很惬意的感受一个清静的状态的。如果还是想要更清静一些的话，可以选择钻石海滩南侧相邻的两个小岛，这里的优势呢就在于可以共享几个沙滩的美景，又不会过于喧嚣。总之吧，这里呢是适合喜欢安静生活的人们，在这里完全可以享受到整片海滩专属的那种氛围在。接下来这首作品呢也很有海岛的调调，来听听看。 We're gonna ride, ride, ride, ride, ride till we fall. They say we got no, no, no, no future at all. They wanna keep, keep, keep us out, can't hold us down anymore. We're gonna ride, ride, ride, ride, ride till we fall. When we hit the bottom,They don't speak our language, they think we're too sad. What they don't know, no, no, is we don't get. We're gonna keep it on going till we can't go no more. We're gonna ride, ride, ride, ride, ride till we fall. 有放松的部分在，也有 EDM 的曲风在。这首 Rise 呢是由英国音乐制作人 Jonas Blue 制作，并且呢他和美国流行家说唱组合 Jack and Jack 合唱的一首作品。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泰国的海岛，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泰国海岛风。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走到这里了。没有关系，还有一些岛屿没有走完，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的去探索。11:55，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最后一首作品叫做任性情人，情人不要太任性哟。王心凌的作品，拜拜了。 你的眼神温柔无辜都是罪，不说话才情人是谁？任凭理智崩溃，引诱我犯太爱你的错。任性情人是。